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教会，第一次来到教会的话，我想的是应该在七八年前吧。你们当中的孙饶明弟兄请我到这里来，所以那是七八年前。那七八年后的话，一下来到这里，我就站在讲台上，心里面真是有一点忐忑不安。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在教会带春令会的时候哈，那次是李秀全牧师在带领这次那次的春令会，可能在四五年前。那他呢就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那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激励。那他就讲，有一位弟兄啊，他去讲道。那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他是个广东人，所以他讲国语的时候呢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发这个谦卑这两个词啊不容易发清楚，所以经常发了这个音以后呢就发成呢枪毙，就好像是国语叫枪毙。所以呢这位弟兄在台上讲了那篇道，结果呢他就在讲弟兄姐妹们要谦卑，所以呢底下都听得战战兢兢的，弟兄姐妹们要谦卑，那长老执事更要谦卑，那底下听的呢也说长老执事更要谦卑。所以他那次呢就对着我在讲，也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激励。他说，唐弟兄，你口齿很清楚，神要用你的，但是呢你一定要谦卑，否则就谦卑。所以这个就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激励。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的。如果你仔细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诗篇当中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境遇与情绪，有时候是在困苦当中，有时候是在敌人追赶中他在呼求，有时候他是在赞美。但是诗篇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赞美神。所以你读到诗篇到后面这部分的时候，从146篇你就可以看得见，这个是所有诗篇的高潮，就是赞美赞美赞美。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之所以可以保存下来，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就是一起来赞美神。在赞美中他们得到安慰，在赞美当中他们得到心灵上的平安和喜乐，他们以神为乐。这个是这个民族他们今天之所以还可以复国，还可以存在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部分。同时一个人无论是在信仰上的视野，还是在事业上的视野，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心理学发现，如果人有不健康的自我的形象，不利于他和外界的个交流和接触。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只有认识神，人才能珍惜神他的神对人的旨意，人的价值，和别人有一个好的相处，有一个好的沟通。当我们信神了以后，这样神就把我们带到诸天之上，让我们的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今天我就想要通过诗篇第八篇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人算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 当一个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看见宇宙的浩瀚，宇宙如此之大，宇宙如此之宏伟的时候，他们发出的感叹和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的。在1977年， NASA 发射了两颗航行者，他们实际上是探索器，那一个叫航行者一号，一个叫航行者二号。那他们从地球发射以后，他们就一直向着太阳系的边缘一直飞行。那这两颗航行器发回来有成千上万的照片，但是有一张照片引起了众人极大的关注。这张照片就是放在这边的这张照片。张从科学某一个意义来讲，这张照片是有点模糊不清的。这是航行者在太阳系的边缘，离我们大致有40亿英里这么遥远的地方。当他们飞到太阳系的边缘的时候，他们把镜头调整过来，在一缕阳光之下，他们拍摄了太阳系这些星球的排列。那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箭头所指的这个地方就是地球。那这个世界的话就哗然了，有很多人他们发出了有很多的赞叹。那有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 Carl Sagan。 他有一次在1996年的一个学校的颁奖典礼的时候，他就放了这张照片。他当时发出了很大的感叹，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当时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成功的从外太空拍摄了这张照片，细心再看，你会看见一个小点，就是这里，这里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这点上有你所有你爱的人，你认识的人，你听过的人，曾经存活过的人，他们都在这里生活着，或者生活过。集合了一切的欢喜和苦难，上千种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学说，所有的猎人和抢劫者，英雄和懦夫，各种文化的创造者与毁灭者，皇帝与次臣，相恋中的年轻爱侣，有前途的儿童，父母，发明家，探索者，教授道德的老师，贪污的政客，大明星，至高无上的领袖，人类历史上的圣人与罪人，通通都住在这里，一颗悬浮在阳光下的微尘。地球是在这浩瀚的宇宙剧院里的一个细小舞台。想想那些将领们和皇帝们所溢出的血流成河，他们的光荣与胜利曾成为这一小点上的一个小部分，一个小瞬间的统治者。他们经常在战争当中多么渴望可以杀害对方，他们的敌意有多么的强烈。所以他最后又在讲说，我们的装模作样，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的错觉，以为自己在宇宙里的位置有多么的优越，通通被这暗淡的光点所挑战。我们的星球只是在这被漆黑包裹的宇宙里一颗孤单的微粒，我们如此的不起眼，在这浩渺之中，我们不会从任何地方得到提示如何拯救我们自己。所以他这个讲话是非常的灰暗，非常的无助。 所以他在讲一颗孤单的威力如此的不起眼。当一个人不信神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好的认识人自身。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诗篇第八篇，我们看看人到底算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诗篇第八篇它的背景与结构。那有人分析说，诗篇第八篇是大卫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晚上他所做的，十九篇是大卫在凌晨的时候看见太阳欢然而出的时候所做的。所以这两首诗篇是一个在晚上，十九篇一个是在凌晨。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到3000年前大卫那个时刻。大卫那时候应该已经是一个君王，所以他很有可能在一个这样晴朗的晚上走到他皇宫的顶端，在这个地方他看见他所统治的这个耶路撒冷，他可能也看见会幕在他的视野当中，他可能也想到可能刚刚把约柜迎回到这个会幕当中，他是如此的高兴。所以他这个时候发出一种感叹，当人认识神了以后，当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所造的浩瀚的宇宙面前的时候，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样的问题也给予世人一个答案。这首诗歌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实际上它的结构是非常的精巧，它实际上是一个三明治的一种对称的一个结构。第一到第二节是讲神的荣耀，在第三到第八节它是在讲人的尊贵，人的荣耀，最后第九节他在 echo 第一节再回到神的荣耀。而且你可以看见他有很多的对仗，很多的强弱，很多的起伏。这个实际上是在希伯来诗歌里面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有些在叙事当中他们也会采用这种三明治的这种结构。而且他的手笔非常的宏大，他从地讲到诸天之上，这是空间；从时间上他讲到创造之初，也讲到神的国降临之时。所以时和空都是如此的广大。它是一首赞美诗，这个是大家很容易可能看得出来，但是请不要只是停在这里，它同时也是一个救赎之诗。那如果你稍微看一下诗篇第八篇，它一开始的时候所标的注解是什么呢？它讲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的乐器，这样这是加特这个城，当时大卫在那里住过，他可能把这个乐器呢带回来，但实际上这是敌人。神也让大卫用敌人的乐器弹奏出这样美好的赞美之诗。所以这个乐器啊，有人可能现在就大致是用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有一些人考古啊或怎么样，大致是这么样一个，好像我数了一下是八根弦的这样一个琴。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细细查考这个诗篇第八篇。首先诗人一开始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 他讲到耶和华的时候，他是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有一个非常热诚的一个个人与神的一个关系。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是一个君王，一个祭司的身份，带领他的臣民一起来呼唤主的名，赞美主。所以第一个耶和华，他是讲神啊，你是我个人的神，我和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时我要带领我的臣民，带领我的百姓一起来敬拜你。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的名，我们中文经常在讲人如其名，名如其人，是不是？所以实际上他在讲你的名的时候，神的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讲神本身，神他自己，神他的性情，他的属性，他是爱，是神他自己所有的内涵。在全地何其的美，在英文翻译里面他是讲有两个词， How excellent, How majestic。 英文里面还有一个词，大家可能有时候听你的小孩会用的是什么呢？ Awesome, 太美了，太好了。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在看见神的创造的时候，有没有发出这样的赞叹，这样的赞美？ Awesome, excellent, majestic, 如此的宏伟，如此的伟大，何其美。这样诗人在这里讲的意思说，我用所有的词，哪怕是美也好，伟大也好， excellent 也好，我没有办法把它描述穷尽，没有办法用语言完全把它讲清楚，如此的美。我自己去过有很多的地方，我和我太太也是很喜欢玩的人，所以我们每年几乎都要 travel 一个地方。那有几个地方我去玩的时候，在美国我真的是发出这样的赞叹， Awesome,不知道大家去过 Grand Teton 没有？我当时在 Grand Teton 在那里荡舟的时候，另外一个地方我是去加拿大，是在 Rocky Mountain 这个地方。当我泛舟在有一个小湖叫 Lake Louise 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哇，太美了！神呐，你的创造太美了 ，Awesome！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想把这句话稍微放一放，到我最后的时候我再讲。现在科学研究实际上对这句话有了新的注解，非常的奇妙。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你从这句诗句里面你看见是什么呢？仇敌，仇敌，敌人报仇的。所以你一定知道这里有一个战争，有一个征战，这一定是讲属灵上的这种征战。但是神的打法和我们世界上的这种战争是不一样的。你想象一下一种惨烈的战争，你可以回忆起的时候，如果你想想在二战的时候，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吗？战争有一方是德军，敌人在那边，那盟军用的是什么呢？如果想象一下用的都是婴孩，他们空投下去的给养是奶瓶的话， 你可以想象吗？如果送上抢滩的这些船舰，他们载的都是婴孩和吃奶的，你可以想象吗？但是神在属灵的战争上，他就是要用这些婴孩，要用这些吃奶的，要建立他们的能力，要打赢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神一定得胜，他可以让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想说，仇敌和报仇的，我已经信主了，可能跟我自己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如果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在21章第14到第16节，我把它打出来了，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21章第14到第16节，我们请一起念，请。在店里有瞎子、瘸子，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第8篇的第2节。有时候我们信主了很多年，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提醒自己，当我们没有顺从神的意思，按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成为神的敌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可能成为神的仇敌。所以神的仇敌他所讲的话有可能说没有神，但同时他也可能讲的事情他是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所以当年彼得他没有按着神的旨意去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撒旦退去吧。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体贴神的旨意，神的意思。我也听说这个教会现在要开始做一些学生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题目可以讲。那经常开学的时候，我给这些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读大学的也好，读研究生的也好，给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可能第一课就是讲神的创造。因为你如果仔细想一下，保罗当年在布道的时候，他首先切入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呢？讲到神的创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神的创造的面前的时候，人才能认识到他自己的本位，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什么叫 universe， 什么叫 university， 他们自己所学的这些科目如果后面有 ology 的话，那这都是道，你所学的所研究的跟这个道都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 universe 它是一个拉丁文，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在讲什么叫宇宙呢？宇宙就是 uni， 只是一位神，它是创造万有的神。 versa 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些万有各种各样。所以当时拉丁文就是把这两个词来表达这个万有和神这样奇妙的关系。那 university 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也是研究这个 uni 跟 verse， 这个众和一，一和 和众的这个关系。所以大学是怎么样来的？如果你考究一下美国在建国一开始这100多所大学的时候，你可以看排名排在100位前面的这些大学，首先他们是从 UNI 开始，他们研究神的话语，都是从神学院开始。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所以诗人这个时候把读者这个视野带到天上，带到所看见的月亮星宿这些奇妙的创造。这时候诗人就发出了一个问题，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实际上这是一个排比，在问这样的问题，问了两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仗。这样第一个人算什么，这个地方的人它原文是 enoshi， 以诺士，它像是在讲人类的一个总称。这样它这里主要要表达的意思说，人类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渺小。第二个地方他说用的是世人，翻译用的是世人，像原文他是在讲 Ben Adam， 这也是一个跟 Enoshi 并列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总称。但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给原文的这个犹太人的读者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前面是在讲人的脆弱与渺小，后面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亚当是从泥土所造，又回到泥土，在讲人生命的这种短暂，从泥土而来，回到泥土。所以摩西在90篇的时候，在感叹人一生的短暂，人能活到70岁，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时和空来进行对比，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问了这样的问题，他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后面这几节像诗人给出的他的答案，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或以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人是非常的荣耀的。所以诗人他回想起他可能小时候读过的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这个记载，他赞叹神把这样的荣耀与尊贵赐给了人。所以创造中神赐给了人他的荣耀与尊贵，这是他答案的第一部分。但我们也有很多的反思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真是如果不认识神的话，就像我一开始念到 Carl Sagan， 他实际上觉得如果是看见这样微小的地球的时候，他发出的感叹是什么呢？人他的价值在哪里呢？非常的悲观。所以认识神是我们认识人本身价值的一个前提的条件。第二个反思，我们必须也要往下看，那他答案当中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六七八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这里所提到的是使万物，我们先跳过中间所讲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所举的这些例，实际上都是活物，海陆空齐了，对不对？有陆地上的牛羊、田野的兽，家里面养的、外面野的都有，空中飞的这个鸟，海里面的鱼，然后把海里所有的这些都包括进来，所以他用说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如果说第五节是一个人在写 resume 的时候他的 credential， 说我们经常写说我是哪里哪里受的教育，我得了有什么样的学位，我在哪里做过工作，神赐给人有这样的冠冕，有这样的能力。接下来赐给你这个荣耀冠冕并不是就此为止，人还要有使命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让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工作是神赋予人的使命，是神的呼召。你觉得这两句诗是在描述我们今天的情形吗？你一定会摇头，对不对？你说不太像哎。美国他们有调查说84%的美国人都同意说我不喜欢我的工作，84%的人，他们工作只是说为了赚取薪酬养家糊口罢了，但是实际上工作是神赋予我们的使命，是一个护照。那你仔细再想一想，你说现在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吗？好像没有哎，没有这样。我们尽管可以上天，我们可以下海，我们人有创造了很多的东西，让我们的能力可以有很大的扩展。我们可以开着车，我们跑得很远，比当年人自己跑马拉松那样的话可以跑得更远。我们可以坐着飞机，我们甚至坐着航天器，我们可以航天，可以航海、航空等等等等。但是万物没有伏在脚下，因为人犯了罪，我们亏缺了神赐给我们的荣耀。所以最近你可以看见墨西哥湾漏油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罪，是因为人的贪婪。那些管理层可能是为了省几百万，但是因为漏油造成了这么大的污染，我们玷污了这地，而且环境现在是越来越热，环境污染的问题各国也是谈的非常的多，实际上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玷污了这个地。那有人也在问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工作，将来在天上我们有没有工作呢？我们继续要工作，所以在天上的时候神也要赐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但是请问有一些工作会不会就在天上 disappear 了？我们相信在天上一定会消失的，而且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赚钱的工作在天上都是没有的。你想象一下，天上有没有医生？没有。天上有没有护士？不需要。天上有没有收垃圾的？也没有。天上需不需要救火队员？不需要。天上有没有律师？天上也没有。 天上有没有警察？也没有。天上有没有战士？没有。天上需不需要药剂师？也不需要。天上需不需要心理医生？不需要。但是在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样这里也在讲神的救赎。这里面在讲的两个情形，一个是在亚当犯罪之前，实际上那时候的情形，还有另外一个情形的话，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见，实际上万物都会伏在人的脚下。所以人算什么？实际上第三个答案就是要在基督里，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24-28节，他是这么讲，他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即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那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5-10节，这样也引用，而且把这段经文进一步的展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5-10节是这么样讲，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像这里面就讲的是诗篇第8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即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所以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是讲到，这是针对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所描述的这个情景。最后诗篇第8篇在 Echo 第1节当中的这一段，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但实际上这里面发出的赞美跟第1节所讲的赞美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这时候的赞美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人们一起在赞美这个神，这时候的赞美是一个永恒的赞美。所以那时候我们要赞美神他的创造，赞美神的救赎，赞美神的启示，以神为乐，这是永恒的赞美。但是我们一起来回想这个诗篇， 实际上第八篇他有讲到什么？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熟悉，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他讲到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我想再回到诗篇第八篇后半节，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是晚上写的。白天他还写了什么呢？凌晨的时候，第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现在的科学在慢慢前进，开始研究的时候，给这两段经文添加了新的注释，非常的奇妙。当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发出这样奇妙的赞叹。那在四百多年前的时候，在波兰有一个科学家哥白尼，那他发现了这个地心学说，日心学说，他打破了原来一直有的这个地心说。但是天文学这四百多年实际上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弯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弯路，特别是在过去可能差不多三四十年的时候， Carl Sagan 实际上是一个领导者。他领导是什么呢？他就是搜索外太空智慧生物的这么一场运动，实际上叫 SETI。 因为他们从哥白尼的学说里面，他们认为说地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星球罢了，围绕一个普普通通的太阳进行旋转，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所以这样一个普通的哥白尼的一个原则应用到浩瀚的宇宙当中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一定还有其他的智慧生物，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找。说 Carl Sagan 的话，他写了有一个小说叫 Contact 接触，所以好莱坞后来把这部片子就这个小说拍成一个电影接触 Contact。 所以那里面的一个天体学家有一个女的，好像实际上是她自己的自身的一个缩影。但是他们从差不多六七十年代一直研究，一直追寻，一直接收，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在过去的这十几年的时候，科学家开始反思。所以他们在研究说出现智慧生命的条件应该有哪些。所以他们就研究了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结果。他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就发现实际上要出现智慧生物的话是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你比如说最基本的是需要有水，同时的话有一个合适的恒星，这个恒星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年轻，而且的话地球要到这颗恒星这个太阳的这个有合适的距离，也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如果太近了我们就成了 barbecue， 太远了的话我们就成为 ice cube。 那还有一个合适的月亮，这个月亮也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还有一个薄薄的这个地壳，这个地壳太厚了也不行。所以他们把这个所有这些条件罗列出来以后，哇，发现这是一个天文大的一个数字，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因为还要各种各样的这种比例和参数，无论是物理的还是化学的，都要精调到绝美的这个地步。所以有一个科学家和另外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他们在4年前的时候发表了有一本书，实际上就叫《恩宠之心》，而且这本书也被拍成了一个短片，有1个小时，大家如果到网上去搜索的话，可以把这部片子再看一遍。我在这里只能短短的讲一下他大致的这个理论的概念。实际上这个科学家叫冈萨雷斯，他在1999年的时候到印度去看日全食，看了这个日全食以后呢，他就非常的赞叹，因为他是一个与天体生物学家，他研究这些生物要存在的基本的这些条件，他非常的清楚。他去看了这个日全食以后，他就非常的赞叹，他这个日全食太美了。但是他同时在赞叹说，哇，实际上这个月亮，这个太阳，都是我们要生存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但同时这个日全食所产生的这个条件也非常的奇特，因为月亮比太阳要小400倍，但是太阳正好离地球也是更400倍的这么的远，所以当日全食发生的时候，是月亮把太阳完全的遮住，这好像是非常大的一个巧合。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用肉眼可以看见最大的实验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日全食。这位科学家呢又发现，实际上通过日全食，人类有很多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包括这个氦气，在1868年的时候，一个法国人，一个科学家，他通过三棱镜在日全食的这个情形下，他发现了氦气。而且在1919年的时候，爱丁顿带了一支队伍，他们到北非这个地方去观察日全食，从而证实了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是正确的。所以日全食它是人类科学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实验。所以这位科学家又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种假设，这个假设就是这么讲，这样在宇宙中适合生命生存的条件与这些生物能够有科学发现的条件相关联或重叠。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给我们创造了奇妙的条件，让我们可以发现它，来认识它，来赞美。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假设用了很多的这种现在的一些情形进行检验。他首先讲到说，光，可见光实际上它是非常的窄，但是它同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条件，也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必要的一个条件。在那么长的光谱里面，短短的可见光是给人类是多么重要的这种研究的信息，同时是赖以生存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包括我们的大气，我们大气是透明的，如果大气不是透明的话，我们很难看见晴朗的天空， 我们进行这种科学的实验与观察，特别是天文学的。那他又把他的理论呢放在银河系进行检验，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那我们现在晚上可以看见这样的银河系，我们就要赞美神。所以我们地球或者说太阳系所处的这个位置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银河系是两个倒扣过来的一个盘子，倒扣过来，那上中间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它有很多的这样的螺旋臂。那正好太阳系是不远也不近，而且是在两个螺旋臂的中间，而且浮出外面，是在这两个盘子的比较外面的这个地方。那这里面有什么样重要的科学的启示呢？科学家就认为，如果不在这个位置，我们在这个深沟里面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科学研究。因为我们从地球所看出去，我们看不清楚，不知道是属于自身的银河系的还是其他银河系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爱因斯坦他是一个泛神论者，但是他有一句话我这里面想讲，就说，他说 I have a deep faith that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e will be both beautiful and simple。 他是讲宇宙的这些奇妙的这些原则，它是既精美又简单，简单是让我们可以去发现它，这样精美是让我们可以得生存。所以他们研究过说，很重要的一些参数公式这些东西，用一张纸，不要太大，就是 A4 的纸都可以把它写下来。而且人的大小也是在所有的万有当中，实际上是在非常的中间。如果夸克的话是十的负十次方，如果往上走的话，可能一些大的银河系的话是十的二十次方，让人是在这个大小非常的中间。所以现在这些科学家说，我们误解了当年哥白尼所发现的日心说。哥白尼当时是把他的发现归给神，他说神就像一个工匠，他的创造是如此的奇妙。但是请大家记住，刚才我们所讲的科学上这些发现，它不能证明神，科学只能把神显明出来的事实来告诉世人。科学没有办法证明神，科学它只能来为神来做见证。我们还是需要靠信心来接受神。所以这里面我想用最后教会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实际上可以有很多的方面，让教会的目的，我们说让人可以反省人是什么。我们人是通过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而且把神的荣耀赞美归于神的人，一个敬拜神的人，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一起祷告。大的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从你的创造当中看见你的恩典，你的奇妙。感谢主，我们就恭敬的把麦城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就交出在主的手里，就求主也亲自的引领与祝福，让我们一起也可以唱出那赞美之诗，赞美之话。感谢主，这样祷告不配，是奉基督耶稣圣名。